会被你所感染，在这刚不停变不停刹那的世上，我们给对方安全感，愿我们交换一个信物吧，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，当我沿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，幸福留在你的身旁，好像金光闪闪的幸福感，一种藏不住的惊叹，我们本来很不像，心却在爱情相撞，像被施了的魔法一样，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，爱意外全被融化，无论身在何方，遇到任何困难，拥有一个可以信念对象，爱到一个投奔方向。 是转弯，有你就是方向。 一个人在镜子前，有个人在心里面，

知不容易，请你再饮这杯酒。 好好选地清香红，一见如故说红楼，后天就是好兄弟，今夜与你喝个够。酒千杯少，哪怕老板要我走。 管我嘛事儿啊！甜美笑，只恨时光太匆忙。 花笼歌，曲木 桥，曲木桥， 拉开呀，姑娘们 来 一 双， 日夜共添金香水， 金香水。相会相依如我俩，无双比你最妙，日夜那么同天照， 一天照 共提金香水， 金香水 爱不如雪，星星双双，还不如雪，星星双双。

心中，晨雾弥漫中，多感动，不回首。冰箱房中第一个早晨，我静静等待，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。